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八章邓布利多君第七十一集。 乌姆里奇看了你的信，哈利，没有别的解释。 你认为乌姆里奇攻击了海德威？ 他愤怒地问。 我几乎可以肯定， 赫敏神情严峻地说。 注意你的牛蛙，它要跑了。 哈利用魔杖指着满怀希望地朝桌子另一头蹦去的牛蛙。 牛蛙飞来。 牛蛙沮丧地落回了他的手里。魔咒课永远是最适合讲悄悄话的课之一，教室里一般都很热闹，被别人听见的可能性很小。今天教室里满是呱呱叫的牛蛙和嘎嘎叫的乌鸦，外面倾盆大雨敲打着窗户，哈利、罗恩和赫敏的窃窃私语根本没人听见。他们议论着乌姆里奇怎么会差点抓到了小天狼星。 自从费尔奇说你订了粪蛋，我就一直有这种怀疑，因为那显然是个愚蠢的谎话。 赫敏小声说。 只要看了你的信，就会很清楚你没订，所以你不应该有麻烦，那是一个无聊的玩笑，不是吗？但后来我想，要是有人就想找借口看你的信呢？那样对乌姆里奇可是个好办法。告诉费尔奇，让他做恶人没收那封信，然后从他那儿偷去，或直接要求看信。我不认为费尔奇会拒绝，他什么时候维护过学生的权利？哈利，你要把你的牛蛙捏死了。 哈利低头一看，牛蛙被他攥得太紧，眼睛都凸出来了，他忙把它放到桌上。 昨晚可真够险的， 赫敏说。 我在想，乌姆里奇知不知道他只是差一点儿。无声无息， 他用来练无声无息咒的牛蛙叫到一半突然哑了，责备地看着他。 如果他抓到了伤风， 哈利接着替他把话讲完。 伤风今早可能就回到阿兹卡班了。 哈利心不在焉地挥挥魔杖，他的牛蛙鼓成了一个氯气球，发出一声尖叫。 无声无息， 赫敏急忙用魔杖指着哈利的牛蛙说。牛蛙无声地瘪了下来。 反正他不能再这么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不能让猫头鹰送信了。 我想他不会再冒险了， 罗恩说。 他又不笨，他知道自己差点被他抓到。哎呦，无声无息。 他面前那只丑陋的大乌鸦嘲笑的呱呱大叫。 无声无息，无声无息。 乌鸦叫得更响了。 你的魔杖动得不对。 赫敏用批评的眼光看着罗恩。 不要挥舞，应该迅速一次。 乌鸦比牛蛙难。 罗恩咬着牙说。 好，我们交换。 赫敏抓过罗恩的乌鸦，换掉了他那只肥牛蛙。 无声无息。 乌鸦的尖嘴还在一张一合，但没有了声音。 很好，格兰杰小姐。 弗利维教授尖细的嗓门说，三人吓了一跳。 现在，我来看你练习，梅斯莱先生。 是。哦，哦，好的。 罗恩慌张地说。 嗯，无声无息。 他刺得用力过猛，戳到了牛蛙的眼睛，牛蛙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叫，从桌上蹦了下去。结果不出他们所料，哈利和罗恩的家庭作业中增加了无声无息咒练习。因为下雨，课间休息可以留在室内，他们在二楼一间闹哄哄挤满了人的教室里找了个座位。皮皮鬼在吊灯旁梦幻般地飘着，时而朝某人头顶上吹滴墨珠。他们刚坐下，安吉丽娜就从一堆堆聊天的学生中挤了过来。 我得到批准了， 她说。 重组魁地奇球队。 太棒了， 罗恩和哈利一起说。 是啊， 安吉丽娜满面春风地说。 我找了麦格教授，我想他可能去求邓布利多了，总之乌姆里奇只好让步。所以我请你们今晚七点到球场，行吗？我们得补时间。你们意识到离第一场比赛只有三星期了吗？ 他从他们身边挤过去，勉强躲过了皮皮鬼吹出的墨珠，墨珠落到了旁边一个一年级新生的身上，他的身影随之消失。罗恩看看窗外，笑容在慢慢的消失，窗玻璃被大雨打得一片模糊。 但愿天会放晴。你怎么了，赫敏？ 赫敏也望着窗户，但好像对一切视而不见。他目光茫然，眉头微锁。 我在想。 他依然皱眉望着雨打的窗户。 想小天，伤风？ 哈利问。 不，不完全是。 赫敏慢吞吞地说。 我是想，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是吗？ 哈利和罗恩对视了一下。 哦，你说的可真明白。 罗恩说。 你要是说的不清不楚就该让人心烦了。 赫敏看着他，好像刚刚发现他在那儿似的。 我只是在想。 他的声音有力了一点。 我们做的是不是正确？组织黑魔法防御小组。 什么？ 哈利和罗恩齐声说。 赫敏，这一开始可是你的主意啊。 罗恩抱怨道。 我知道。 赫敏绞着手说。 但是跟伤风谈过之后。 可他很赞成。 哈利说。 对。 赫敏又望着窗户说。 对。正是这样我才觉得也许不是个好主意。 皮皮鬼俯身飘到他们头上，用豆子枪瞄准他们。三人下意识地举起书包挡着脑袋，直到他过去。 有话直说吧。 他们把书包放回地上时，哈利恼火地说。 小天狼星支持我们，结果你倒觉得我们不应该干下去了。 赫敏显得紧张而难过，他看着自己的手说。 你真相信他的判断吗？ 我相信。 哈利马上说。 他总给我们出好点子。 一滴墨珠从他们身旁飞过，正中凯蒂贝尔的耳朵。赫敏看着凯蒂跳起来朝皮皮鬼扔东西。过了好一会儿，赫敏才开口，他好像在斟词酌句。 你不觉得他自从被困在格里莫广场之后变得有点鲁莽了吗？你不觉得他好像在通过我们生活吗？ 你说什么？通过我们生活？ 哈利质问道。 我是说，我想他愿意在布里派来的人眼皮底下搞一个秘密防御小组，他待在那个地方什么也干不了，一定憋得慌，所以我想他会积极地怂恿我们。 罗恩看上去完全被搞糊涂了。 小天狼星说的对， 他说。 你说话真像我妈妈。 赫敏咬着嘴唇没有答腔。上课铃响了，皮皮鬼向凯蒂俯冲过去，把一瓶墨水全倒在了他头上。天气并没有好转，晚上七点钟，哈利和罗恩去魁地奇球场训练时，几分钟就被淋得透湿，脚在湿漉漉的草地上直打滑，天空灰沉沉的，雷声阵阵。进到温暖明亮的更衣室里，真是舒了口气。但他们知道，这轻松只是暂时的。他们发现弗雷德和乔治正在讨论要不要用一种速效逃课糖来躲避飞行。 可是我打赌他会知道的。 弗雷德咧嘴说。 我昨天要是没向他兜售兔兔糖就好了，我们可以用发烧糖。 乔治悄声说。 没人看到过，灵吗？ 罗恩满怀希望地问。屋顶上雨敲得更响了，狂风绕着屋子呼啸。 还行。 弗雷德说。 你的体温会一下子升上去，但也会长一些大脓包。 乔治说。 我们还没想出消除他们的办法。 我看不到脓包啊。 罗恩打量着这对双胞胎兄弟。 你是看不到。 弗雷德阴沉地说。 他们不长在我们通常露在外面的部位，可是会使你坐在扫帚上简直像。 好了，大家听我说。 安吉丽娜从队长办公室走出来大声说。 我知道天气不理想，但我们很可能在这种条件下跟斯莱特林队比赛，所以最好练练怎么对付。哈利，我们在那场暴雨中跟赫奇帕奇比赛，你不是用了点法子就使雨水不蒙住眼镜了吗？ 是赫敏做的。 哈利说。他抽出魔杖敲了敲眼镜说。 防水防湿。 我想我们都应该试试。 安吉丽娜说。 只要不让雨打到脸上，视线就清楚多了。大家一起来，防水防湿。好，我们走吧。 他们都把魔杖收进袍子里面的口袋里，扛起飞天扫帚，跟着安吉丽娜出了更衣室。 一行人踏着越来越厚的泥泞走到球场中央，虽然有防水防湿咒，但能见度还是很低，光线迅速减弱，雨帘狂扫场地。 好，听我口哨！ 安吉丽娜喊道。哈利双脚一蹬，腾空而起，泥水四溅，风吹得他有一点偏斜。他不知道在这种天气怎么能看到飞贼，光是看他们练习用的游走球就够费劲的了。开场一分钟，游走球就差点把他撞下了飞天扫帚，他不得不用树懒抱树滚来躲避。可惜安吉丽娜没看见，事实上他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他们都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风越来越猛，哈利甚至能听到远处雨水啪啪抽打湖面的声音。安吉丽娜让他们练了近一个小时才作罢，他把落汤鸡一般发着牢骚的队员带回更衣室，坚持说这次训练不是浪费时间，不过他的语调也显得底气不足。弗雷德和乔治特别窝火，两人都变成了罗圈腿，每走一步都龇牙咧嘴。哈利用毛巾擦头时听到他们在小声抱怨， 哎，我的牛筋可能破了。 弗雷德声音沉闷地说， 我的还没有。 乔治从牙缝里挤出声音说， 长得厉害，好像又大了。 哈利叫了一声，他用毛巾捂住脸，疼得双眼紧闭，他前额的伤疤又灼痛起来，好几个星期没这么痛了。 怎么了？ 几个声音同时问道。哈利拿开毛巾，更衣室模糊一片，因为他没戴眼镜，但他能感觉到大家的脸都朝着他。 没什么， 他咕哝道， 我不小心碰到眼睛了，没事儿。 他对罗恩使了个眼色，当队员们裹上斗篷拉低了帽檐鱼贯出去时，他们俩留了下来。 怎么回事？ 艾莉亚一从门口消失，罗恩就问， 是你的伤疤吗？ 哈利点点头。 可是 罗恩惊疑地走到窗前朝雨中看了看， 他现在不可能离我们很近，是不是？ 是啊， 哈利低声说，一屁股坐到凳子上，揉着额头。 他也许在千里之外，我疼是因为他发怒了。 哈利根本没想这么说，这话在他听来像出自一个陌生人之口，但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真情。他也不知道这意识从何而来，但他的确知道伏地魔无论在哪里或在做什么都正在大发脾气。 你看到他了吗？ 罗恩恐惧地说。 你是不是看到了幻象？ 哈利静静地坐着盯着自己的脚，让思想与记忆在余痛中放松。纷乱的影像，喧嚣的声音， 办一件事，但办得不够快。 他又一次惊奇地听到自己说出这句话，但很清楚他是实情。 可是你怎么知道的？ 罗恩问。哈利摇摇头，用手紧紧地按住眼睛，眼前蹦出无数的星星。他感到罗恩在他身边坐了下来，知道罗恩在盯着他。 上次是这样吗？ 罗恩屏着气问。 在乌姆里奇办公室里你伤疤疼的那次，神秘人也是在发怒吗？ 哈利摇摇头。 那次是什么？ 哈利回忆着，他在看乌姆里奇的脸，伤疤痛起来，他腹部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奇怪的跳跃的感觉，高兴的感觉。当然他当时没有分辨出来，因为他自己是那么痛苦。 上次是因为他很高兴，真的高兴，他想到有件好事要发生。我们回霍格沃茨前的那一夜， 他回忆起在格里莫广场他和罗恩的卧室里伤疤疼得特别厉害的那次， 他 再大发雷霆。 他转过头，见罗恩目瞪口呆地盯着他。 你可以代替特里劳尼了，哥们儿。 罗恩钦佩地说。 我没有预言。 哈利说。 不，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罗恩的语气中充满敬畏。 哈利，你在读神秘人的思想。不， 哈利摇头道。 我想那只是他的情绪，我只是对他的情绪有一些闪电般的感觉。邓布利多去年说过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说当伏地魔靠近我，或当他感到仇恨时，我就会有感应。现在他高兴时，我也有感应了。 片刻的沉默，风雨抽打着房屋。